这不你呀？ 我 啊，我拿着刮刀的嘛。 哎，可能有吧？ 啊，还可能有？ 哎， 我流氓抢劫犯，啊？ 这不比方吗？ 啊，比方？ 这假定， 不是假定？ 别着急，这比方说，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黑道黑暗都清醒。 你先等， 你看这个是 假定， 哎，比方， 比方，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哎，别这， 不 啊， 拿你比划， 哎， 你呀，别往这儿指， 就是，就说吧， 啊，拿你比， 拿我比划吧， 哎， 我走在街上， 啊， 是不是？ 哎哎，看， 啊， 看街， 街挺清静的， 哎， 马路没什么人， 哎， 对过来一个妇女， 嗯，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干嘛？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你也不像， 哎， 我 也不像。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哎，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哎，不是，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就这么比方说呀， 哎， 比如说， 哎，比如， 哎，你碰见妇女， 嗯，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嗯， 你给我站住， 嗯， 皮包给我， 嗯，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啊！ 逮流氓 啊！ 这一喊，你一听， 哎呦， 你是撒腿就跑！ 哎呀，好，我成兔了我！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点！ 哎呀， 你跑到家去，赶紧跑到家，噌，把大门关上，大杠子顶上 啊！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哎， 你是惶恐不安呐！ 哎， 两天不敢出门了， 我 也不上班了， 哎。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 哼，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啊， 吃也吃不了了， 啊， 睡也睡不着了。 哼，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嗯，有亏心。 听着街上汽车一响， 嗯， 你也一愣。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哪去？ 你听听声啊！ 哎哎，好，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越听声音越近。 嗯，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由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嗯，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阵儿 啊。 心里不慌了， 不慌了， 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嗯，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呀，对呀，就是这个，恐伤肾，不要爱惊恐，哎，这样，对不？ 惊， 哎，惊，惊是惊 啊，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就吓一跳，是外来的感受，惊。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啊。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他准知得响， 哎、 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叭，响了。 嗯、 那下有下着的吗？ 哎，没有，没有， 没有下 绷着的。 对呀、啊，哎、我昨天就下着了。 你呀、啊， 我吓一跳 啊！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听砰， 嗨，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谁放炮？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嘿，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嘿。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嗯。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啊，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嗯， 好好的想一想。 哎，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嗯，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啊， 哎，没问题， 再活个十年八年， 你信吗？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呀， 哎， 我看看， 你瞧， 你呀， 啊， 能活 啊， 能活俩三十。 我 再活两三十，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再活两三十， 再活两三十，120岁。 不，你再活两三十， 是两三十60啊？ 再活两三十， 怎么俩三十啊？ 就这10月30，11月30， 我完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情绪与健康，我们第一时段呀，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呢，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听着段子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

女士们 啊，女同志 不爱听， 为什么呢？ 是女同志都心地善良， 哦，是是， 接受不了， 哦，一听苦戏呢， 心里难过呀， 就哭了， 就是， 哦，是是， 所以说不能， 嗯， 看这苦戏， 哦，看起来女同志别听这个苦戏， 嗯，不一定， 男同志行吗？ 不是 啊， 男同志也有这人， 哦，这男同志听苦戏也有哭的， 可不是吗？我们有街坊， 是了。 他不听苦戏还则罢了， 要一听呢， 一听苦戏在剧场里头就放声痛哭。 哎呀，那影响别人听戏， 那天晚上一块儿聊天， 嗯， 我说再听戏去，你别在剧场里哭。 哦，那怎么办？ 影响人演出啊。 是啊， 再听苦戏， 嗯， 当然他演得逼真， 嗯， 你心里难过， 嗯， 你可以跟半边那位 啊， 不认识也跟他聊天， 哦， 讲戏的内容， 哦，就是分化个人的思想。 哎，一会儿那劲儿就过去了， 就不难过了。 啊，就是 他赶上过苦戏 了，赶上了。 嗯， 有一次上中国大戏院， 嗯， 头一出就是苦戏。 哦，是什么戏呢？ 韩琦杀庙。 哦，秦香莲之中一个片段。 那场面最难过去了。 哎，那点是苦的。 韩琦带着刀， 嗯。 追到那就 土地祠， 对，一抬腿，咚， 是 被门踹开， 嗯， 伸手被刀拉出来， 嗯， 抓过秦香莲，举刀就杀， 嗯， 秦香莲诉说自己的苦处， 是 放声痛哭， 嗯， 哎呀， 嗯， 俩孩子妈呀， 哎呀，对，开店的张三娘，您饶命啊， 我们街坊受不了了， 哦， 我你说 啊， 没想到 是。 怕骂油吗？怕听苦戏，怕听苦戏。 嗯， 今儿倒不错， 是 穿上的眼头。 这怎么讲？ 赶上， 赶上这出戏了。 我告诉你了， 嗯， 虽然不认识啊， 是是是， 坐一块儿挺戏呢。 嗯， 说句旧话， 嗯， 都是有冤的。 对，不假。 尤其这戏， 嗯， 内容好。 哦，这么说您听过？ 听过你了 啊。 其实小时候那阵儿啊，我记得 啊， 嗯，我还留小百辫了。 是啊， 我姥姥抱着我， 嗯， 就听这戏。 哦，这么说内容您清楚了。 这戏说明了包公， 嗯， 铁面无私， 对， 公正廉明。 是啊， 那个官少有， 对， 就歌颂了老包。 不错呀， 秦香莲呢？ 嗯， 在那个社会， 嗯， 那了不起的人物。 是啊。 那个， 嗯， 陈世美是这个南方人， 哎，湖广郡州， 上东京赶考去， 哎，那会儿讲叫赶考啊， 那年头做官就得赶考， 对呀， 赶考那时得上东京， 是啊，京城嘛， 东京不是三步两步就走到， 哎，是啊， 得跋山涉水， 哎，对， 漂洋过海， 嗯， 到东京一看呢， 啊， 也没现在好， 是， 工业也落后，结果上征那个横滨了，那横滨一看见民族舞着呢， 说着说着，你把陈世美给揉到日本去了， 不是东京吗？ 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你别笑我 啊， 嗯，我没出过门， 真是 的，到东京去，好你了。这个文化不能没有啊， 哎，是有学问， 人家上学就用了功了， 对呀， 到这趴下个 怎么样， 点状元 了，哇，中了状元， 不光点状元 怎么样， 还招驸马了， 哎，东窗驸马， 好你了， 是啊， 平步青云呢， 嗯， 一步登天， 阔了， 小闷葫芦 什么奖 抖起来了， 哇， 马槽改棺材， 这是 成人了， 嘿，瞧这俏皮话啊， 就说他认了吧，就是这样啊， 嗯，是啊， 地位一变了， 他 思想就变， 跟着就变了， 离家三年呢， 嗯， 没给家里写过一回信， 真是不对， 家里父母啊， 嗯， 尤其那个封建时代， 哎，那种社会 一赶上荒旱不少， 哎呀， 农民倒了血霉了， 是啊， 嗯，活活饿死人， 哎，是 那他爹跟他妈活活给饿死， 你看看多惨呐， 啊！没钱葬埋， 是啊， 秦香莲了，那个人了不起呀， 啊，是啊， 被剪子拿起来， 嗯， 咔嚓， 嗯， 被头发绞了， 脚下的青丝， 拿这到废品店一卖，等会儿， 那会儿有废品店吗？ 就老废品店， 没听说过，叫长街去卖， 长街去卖， 哎， 打那会儿， 嗯， 卖了以后， 嗯， 过不了。 是啊， 没办法， 怎么办呢？ 就一条道， 是